弟弟同时都失恋了，当中有一个问我失恋了该怎么度过呢，我真的觉得这个问题挺难的，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难题之一吧，我是答不上来。反正我喜欢上一个人的时候就已经做好失去他的准备了，哪一天他真的离开了，我就会觉得很轻松，终于走了，不用担心他走了。爱上一个人本来就是可能会把心和生活都丢掉的，但是一定要平衡好，因为生活当中不单是只有爱情而已啊。 爱敷衍，用笑容来把眼泪催眠，笑不能笑，哭不敢哭，忍不想忍，鬼不想鬼，朋友都说不过失恋，但我却连呼吸都胆怯。能不能不爱了？因为爱太痛了，我痛得快死了，却无法把你忘了。能不能不爱了？爱情它太痛了。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的情绪真的是非常奇怪的东西，可能你有时候会快乐的觉得全世界都非常的美好，有时候又会觉得悲伤的不知所措了，很多时候我们是把坏情绪咽到肚子里了，快乐跟别人分享了，可能曾经会为爱情洋洋得意，也可能曾经为爱情悲伤的就是觉得好像全世界都塌掉了，但是其实一切都不过如此，情绪也是可以调节的，听一首快乐的歌也许就那么简单。 Time for Africa. for Africa. Samina, mina, eh, eh, waka, waka, eh, eh. Samina, mina, sakalewa, anawa, ah, ah. Samina, mina, eh, eh, waka, waka, eh, eh. Samina, mina, sakalewa, it's time for Africa. I'm on my journey, biggie, biggie, mama, one, A to Z. My sister's on my journey, biggie, biggie, mama, from East to West. My sister, waka, waka, my eh. 小的时候呢，其实旅行好像就是周边去爬爬山呐、啊，去公园呀、啊，哎，说实话挺无趣的，因为这种景色啊什么都是很熟悉的，觉得没有意义。长大了呢，就是自己就比较喜欢出国去，我是很喜欢去跟不同的国家的人打交道，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因为他们带来的是很新鲜的东西。我是一个很怕无聊的人，所以呢，我觉得旅行对于我来说就是。每天去看着，其实我静静坐在那里看着不同人种，看他们在交谈，在那里谈笑，我觉得这种生活都是就是很有滋有味的，比我在城市里面整天看着高楼大厦，看着每个人忙碌的上班，就是会让人喘不过气，所以我一定要去透透气，去看一看别人都怎么样生活的。 每天生活在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我们都会阶段性的想要逃离这个城市的喧闹和烦扰，这个时候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很重要。对今天节目的嘉宾星星来说，出去走走就是他舒缓压力、解锁世界未知奇妙的方式。 我自己呢，因为我不是之前说过我很喜欢这种阳光沙滩嘛，然后我记得去年呢，就跟我最好的一个姐妹一起去那个马尔代夫，然后我们两个都是非常喜欢摄影的人，像我本身我有做模特，然后她呢也是做兼职摄影师，然后我们两个关系又非常好，我们就在水下，就是我们买了防水的设备，然后我们一起就跑到水下创作了一组照片，当时就是反应很好，很多人都会去转发。 那你们两个一起出去的话，就一个负责拍，一个就负责、 也没有啦，其实她也是很美的一个女孩子，所以相互拍嘛，你拍我，我拍你，然后各种自拍，基本上去马尔代夫那几天就除了拍照好像没有干别的事情了，然后我们都是专心在搞创作的人。 和星星聊天聊着聊着，她突然间就会说，哎，你等会儿啊，等我看看朋友圈，我去的地方太多了，思绪一时有些混乱。我觉得很可爱，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很多年轻女孩的共同点，开朗直率，爱漂亮，日子过得简单而舒适，会为了一件新衣或者一双美鞋欢欣雀跃，也会被旅行当中一些细碎的美好而感动。 我曾经有一次是跟一个车队，然后他们的计划呢是从广西的南宁出发，一直开到云南的香格里拉，然后沿途就是都不会住酒店，都是走到哪里住到哪里。我当时听到这消息是很非常兴奋的，我就立马答应跟他们出行了。但是呢，我个人是走到了那个 广西的边境，然后就因为有事要回来，所以没有体验完这个行程。但是我经历的那三四天呢，我还是觉得算是我人生现在比较珍贵的一个出行的回忆。 旅行当中我们不怕遗憾，怕的是没有给自己下一次出发的理由。采访的最后，欣欣说她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就是每一年至少都要带爸妈出去一趟，看看这个世界的美好。听她这样说的时候，我忽然间觉得眼前的这个女孩更美了，因为她不光有着青春靓丽的外表，更有一颗纯洁善良的内心。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吗？ 很久很久以前，在人海茫茫，有着一位姑娘，她执着着信仰，画着理想的模样。时过境迁，在人海茫茫，她迷失了方向，最纯真的梦想已被遗忘在身旁。双相思的翅膀，经历了多少次不同的飞翔，跌跌撞撞，反复期望又失望。这样的成长总带着一点点忧伤，静静的远方还是不是那个远方？曾经的姑娘还记不记得你的梦想？ 任何时候，如果有人问你，你谈过多少次恋爱，答案都是两次。一次是他爱你，你不爱他；一次是你爱他，他不爱你。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标准答案，就是只有一次。和你一起之后，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谈恋爱。 方向，我唯一的阳光，想陪你去所有地方，感受世间所有的苍凉。也许有天你将我遗忘，我还有回忆可想。生命的何时如此无常，还好你温暖在我身旁。我们要走的路太漫长，而你又是如此的匆忙。所有地方，感受世间所有的苍凉。也许有天你将我遗忘，我还有回忆可想。生命的何时如此无常，还好你温暖在我身旁。我们要走的路太漫长，而你又是如此的匆忙。我只能一路跌跌撞撞，心里却满是滚烫。 缩小自己的偏见，放大别人的优点，好人缘自然就会来到你的身边。我是李荣浩。 970女主播年检315， 970年检315，我是元祖食品的李田。去年的315，在970的号召下，我们承诺了所有裱花蛋糕限定现做，不隔夜销售。在过去一年里，我们一直坚守承诺，当天的蛋糕当天制作完成，顾客至少要提前3个小时进行预定。在这3个小时当中，包含了蛋糕的制作与配送，保证送到客户手中的蛋糕口感最佳。今年我们接受970的315年检，我们元祖食品郑重承诺，保证所有蛋糕所使用的奶油新鲜健康，反式脂肪酸为零。 970年检315，我是广西富安区建材家居的副总经理罗云。富安区成立10年以来，始终把诚信服务放在品牌的首位，一直践行全场保真低价承诺，对受助商品负全责的一个诚信承诺，并且以2000万元现金赔付为消费者保驾护航。今年富安区接受了970的315年检，我们始终坚守着一个诚信服务，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监督与鼓励并行，只为让诚信走得更远。 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输不起，是因为当初我们决定赌一把的时候，我们幻想的是怎么样赢了，该有多风光，该有多前途无量，而没有做好输的准备而已。请保持最后的风度。 没有人记录，所有人觉得你该满足，我把心血全都付出，你为何想要哭，为你做主，让你受到我的保护，可是你想说苦，到底是谁难以相处，我给你幸福，你问我什么才是幸福，这个问题反而让我把你看个清楚，你怕束缚，我的爱没能把你驯服，你没有退路，那倒不如爽快结束，就让你见识我的风度，你离开我要不要清楚，我不怕爱的残酷，反正我很想跳舞，我最喜欢挑战孤独，我也爱放下包袱，没有谁我也不舍得哭，做到对你的背叛宽恕，想你幸福，想不到分手你才幸福，是谁的错误我不认输，我认得住，就让你见识我的风度，你离开我要不要庆祝，我不怕爱的残酷，反正我 没有谁没能

心可归。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心可贵。 说到买东西被骗的经历哈，不得不从我的网淘之路开始说起。我的网淘经验呢，大概是和马云的电商帝国一起成长的。唯一一次失败的故事是我在上高中的那会儿，我记得我和小伙伴心血来潮，然后呢和爸妈借了1000块钱在网上批发孔明灯，想要一起去卖。当时因为比较小，而且满脑子都在幻想着怎么卖，赚到的钱怎么花，完全就没有警惕卖家。当时没有意识说交易一定要走支付宝，然后把钱款打过去之后卖家就彻底消失了。当时对我幼小的心灵打击还是蛮大的，但是后来呢，家里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最后小买卖还是做成了，而且还小赚了一笔。那次是一次非常大的锻炼，之后我的网购再也没有失手过。经验教人，我们无法避免失败，但是一定要从中学会些什么。 按你的脸颊 相片里熟透的环节，你突然 跟我说 起理想的，我此刻却只想亲吻你倔强的嘴。雨下着呢，我的爱已就像雨水，燕子落叶跟我的思念厚了一点，几句是非也无法将我的热情冷却，你只是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他不爱我，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 天不满的人是你，